D100 由內地人進入香港是基本法有所規定的，大家可以看到自回歸以來透過單程證有罪來香港是一共78萬4千名新來港人士。本人事實上是一方面感到非常痛心，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為何今時今日作這個決定呢？而且是用行會做擋箭牌。 我覺得完全是人民和人民之間的聯繫是光明正大的，我們覺得台灣人他有什麼政治信念，我們都應該接觸。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民，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早晨，8點13分，又一天過去了，2013年又少了一天。剛才通講說今晚政總又有節目，兼且會迫爆政總。不過迫爆政總之後，今天我其實看關於 香港電視在公民廣場的運動，我有一段新聞我看完之後我很不開心。哪一段？關於這個港視集會的後著，有一段簡單的新聞我看完之後，或者他們的跟進，我覺得 腦海裏面有一個很大的問號，這一句就是這樣寫的，這一段，即是我引述報導，這個是明報的《糧粉報》。你知道昨天港視集會，有阿國峰做香港版的《半澤直樹》熱爆的日劇，你看過沒有？看過。 我還沒看過，我不知道。你上網看啊，上網看啊。我都很少上網看戲，你知道。昨天就很開心啦，由輝哥做主持啦，有Rubber Band啦，有陳淑莊啦，有國鋒你做戲啦。然後那些人開始問，那你們現在跟著這幾天怎樣？哦，今晚我們迫爆正總啦，然後就離開了。但是人家問， 周日好像立法會那邊有幾個議員，例如毛孟靜發起的集會，你們會不會參與啊？他說表明不參與，周日由立法會員毛孟靜發起的集會，他們至少不過只是留到明天，即是明天就是星期六。這裡我看完之後我就覺得就猛了，是吧？ 我不單止是猛，一直由第一天開始，他們的老闆已經我都明白，從政治劃清界線，但是來到這一刻，你用這個集會去給政府施以壓力，今天星期五內會就會討論由莫乃光議員提出的特權條例來拿文件。 聽說他們就好像有少少柱光，因為內會就不是分組點票的，多數票就拿35票就可以了。這樣的話，他們27個泛民再拿多幾票，扮一扮過來，機會是有的。換言之，裡應外合，你外面的自由黨 那幾票有沒有掠著？有的。謝偉俊這一票都好像聽說有，只有聽說而已。 不知道會不會現在又在中聯辦吃早餐，龍蝦做早餐，然後耳朵又軟一軟，手指又軟一軟，按鈕又按不到。我想回頭說，我希望香港電視的工會 我們市民這麼落力，議會這麼勤力，議員在內與外都希望能夠不單止為香港電視，為法牌去逼政府做一些公道一點的回應，你需不需避這個遊行？我真的邀請毛孟靜召集，也是一個聚會。 可能在這三秒鐘可能在政總又可能在立法會那邊的空地，可能這個梁粉報，你知道這報道梁粉報有可能誤導也不奇怪，因為你知道梁粉報明報昨天的社評就說政治太政治化了，反政治化了， 不要去台灣講台獨，在香港這些集會電視牌照就不要跟這些人黏上政客。他特意說港市職工會表明不參與周日由立法會員毛孟靜發起的集會，但是至少留到明天，並呼籲市民響應今晚逼爆政總大型集會。今晚的主題就是夢想黑暗裡仍然亨張。 如果你真的這個夢想黑暗裡仍然亨張，既然都留到星期六，你就算星期六晚不留，星期日來參與集會，睡醒梳洗完就可以參加另一個聚會。他們的集會毛孟靜不是麻風的，你不是很害怕他，又有沙士，你怕他傳染什麼給你。我這一點我對不住，我真的 是很不高興，為什麼自己要偏偏要刻意地不出席這些集會呢？我覺得這個就你中了阿爺計，你中了人家泛政治的計。但當然根據我們的節目表，今天一開始就不是講這樣的，不過 抵不住頸，不要緊，各自表述。正如這張紙提示你說，D100電台正是通過互聯網，還是全球視像直播，觀眾和聽眾都可以利用我們的電話熱線 D100電台正通過互聯網進行全球視像直播，這句雖然相講得相當精警，不過我希望我們同事想一想短一點的名字，讓我們能夠一開始講的時候，譬如你昨天講的跨媒體廣播， D100跨媒都長的，其實廣播又是直播，是現在你真的看到我們live，D100視像直播，又不用電台了，又不用那麼多，D100視像直播電台，你要講多一點，你不是跌 視像直播都可能夠了，不過某程度上人們都覺得你也是一個電台，你電台電視台都是一個電台，可以補充一個視，不過你又不可以說自己是電視台，不如D100視像直播，但視像直播的人說直播，我不在家，不過現在手機可以看到直播，暫時我覺得我就會採納D100視像直播電台。 D100視像直播電台1800點28分是鄭家富和林毓懷的，和你在視像直播電台看到的樣子，人口政策啊，林伯，人口政策的諮詢文件，你第一個反應是什麼呢？無料到，除了什麼令到你覺得他無料到呢？凡是這些問題，政府就懶客觀，懶是說沒有的，我沒有傾向性，我沒有立場的，就是這樣，所以你會覺得他是很倉促， 一路講了很多很久了，曾蔭權年代開始就說我們香港應該有一個人口的政策，但沒有具體做到。 我就覺得 我覺得在單程證和雙程證這個問題上不敢去用一個不敢正視你剛才聽到林鄭說是有罪嚇死我有秩序就有秩序什麼叫有罪犯了罪才是罪真是有罪有罪 我見到昨天的發佈會,你覺不覺得有點不同,我在電視看到的發佈會,面色凝重,兼且帶有休克,即是面有少許黑,不應該是改變單程證的計劃的。 單程證的計劃是有它的憲制基礎,坊間有些說法說要收回審批權,完全是不存在有這個看法的,因為這個是單程證,由內地人進入香港是基本法有所規定的。其實現在的單程證純粹是一個家庭團聚。 的目標,大家可以看到自回歸以來,透過單程證有罪來香港,是一共784,000名新來港人士。14,000名,聽不到,然後你剛才看到一點視像,你都看到他很嚴重,我覺得他是跟平時有少少不同,不過無論怎樣都好,我相信他,我不知道昨天的記者有沒有繼續跟這個問題。 根本就是整個香港未來人口發展的其中一個核心,兼且另外一個核心當然就是輸入外勞。輸入外勞這個真的很敏感,這個問題真的觸及香港很多人力市場的關鍵人物,當然就是工會是其中一個。 但我覺得真的沒辦法,你有很多工作真的請不到人,難道就停下來嗎? 所以作為一個政黨可能對於勞工政策、人力政策應該開放一些正如你所說有一些人力的需求譬如說安老護老院我最近收到一個個案跟大家用一兩分鐘分享一下如果你有老人家在護老院你真的要 小心明白,要處理這個跡象 你知道現在原來護老院都開始請很多外勞很多的助理我們發覺原來現在我收到個案這些助理經常問老人家的家人借錢借錢這麼離譜接著就說你懂得做你知道不借錢給我會怎樣真的說到這樣接著 家人當然說大哥罵我不給錢你不用給錢你在這裡住的老人家立刻跟院長投訴你知不知院長怎麼說我們都很難做請不到人我最多叫那個助理不要照顧你老人家接著調了去另一間就是這樣接著原來發覺還有一些收藏了所有漂亮的床壁床鋪 接著你見到那些家人見到就說你要那些嗎好像有都很麻煩的你知道沒錯了接著這個家屬跟我說他投訴社署社署就說我立刻跟你去調查接著調查很久都沒什麼結果接著社署就說行了我們會突擊調查的突擊檢查接著再說都是那句 我們現在很難請到人這些我覺得社署是第一責任大哥你現在回到60年代的老年未來的時代的公立醫院現在已經是回到頭了 阿爸、阿媽、阿婆、阿嫲那間老人院是這樣的原來我聽說我問過好幾個跟社署這些問題上面了解原來根本現在已經是問題越來越大每個好些的床褥你要給一些利是給一些助理他才肯跟你撿得事事正正還有是無底心談 你就知道這個問題對於人口老化加上安老院的助理這些已經令到我們香港很多人很厭惡所以我們真的要想一想究竟人口老化社會我們面對這個問題你說輸入外勞但制度社署如何去監管這些通通都是我們需要兼顧的問題我們 交通之後當然找專家來談一下有理大的鍾劍華我們希望找得到那需不需要好像申訴處一樣要找人去督促社署怎樣去因為他對肉食袋店冰鮮的就當新鮮賣真是離譜所以這個政府是要我們這些平台 視像直播電台繼續監察的尹雅通單程證由內地人進入香港是基本法有所規定的大家可以看到自回歸以來透過單程證有罪來香港是一共78萬4000名新來港人士本人事實上是一方面感到非常之痛心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為何今時今日作這個 這樣的決定而且是用行會做擋箭牌我覺得完全是人民和人民之間的聯繫是光明正大的我們覺得台灣人他有什麼政治信念我們都應該接觸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主持鄭家富、林毓華信報社評 2015年5月，人口流入政策被动，提出循5个方向去应对本港劳动力增长放缓和人口老化带来的挑战。 仔细观察，近年本港出生率下滑，单程证计划已经成为影响本地人口增长变化最主要的因素。现在计划不变，内地人进入香港定居的人数由内地主管部门征求港府意见之后确定，亦都意味香港人口流入结构的管理和调控，港府显得相当被动。 资讯文件透露，每日持单程证来香港家庭团聚的150人，其年龄中位数由2007年的28岁增加到去年的36岁。若果一半是活跃劳动力，其中接近90%低技术工作，计划不变，亦都意味港府不容易通过人口流入结构的调整去优化劳动力的质和量。 调整人口流入结构的政策弹性低，怎样令到内地新来人口融入本地社会文化和价值体系之中，是人口政策没办法回避的问题。本港制定人口政策蹉跎了10年岁月，从2003年人口政策专责小组报告书，到去年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公布的一份进度报告书，考虑重点无非是劳动增长萎缩之忧， 甚至退休长者选择回内地养老等等问题，现在资讯文件仍然缺乏长远政策目标，五项应对方针流于表面，显然难以解决核心的问题。很明显，亦想将最近一些政治话题再叩谈去，好了，为我们现在请来一些专家评一评，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建华在我们电话旁边。早晨，钟建华。 早晨，早晨，你怎样评价这个人口政策这个咨询文件呢，钟建华？我就看完之后有点失望的，因为这个失望呢，其实政府特区政府啦，我讲已经发表了三份人口政策报告书噶啦。唐英年有一份，曾国权有一份，连任瑞麟都有一份噶啦，已经系嘛？咁其实今次报告书讲嘅好多问题呢，之前三份报告书都讲过下。咁我觉得即系。 講了前後都十幾年、十一年了已經，我覺得都到今次你有份諮詢文件，我梗係覺得佢應該就住一啲已經講咗重複又講咗嘅問題，有啲具體嘅方案俾大家去討論啦。咁但係今次都係問翻啲開放式嘅問題，咁我覺得就好似都係好停滯咯。同埋咧，第二睇到報告書之後咧，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 即是我覺得政府似乎沒有一決心去解決那些問題，反而就是報告書裡面給人的印象就其他東西都是一種掩飯法，似乎最著緊的都是透過這個報告書為這個將來輸入勞工去做一個說法。我覺得這跡象很明顯，你看篇幅、看數據具體程度看得到，我覺得有少少基本上不是 即是說一個很表面的問題，然後用一個很表面的解決方法，因為勞工短缺，特別是低技術的勞工，於是乎就可能輸入外勞來諮詢大家，用一些很表面的方法，用一些很比較過去，雖然是很爭議，但他想不到其他方法，於是乎就想這件事，繼續在探討。鍾建華，我想請教你，你剛才說未觸及到一些問題的解決，如果你去作為顧問，政府問你，你用些什麼角度和哪一兩樣你認為人口政策 嘅諮詢文件咧，應該諮詢下我哋香港人咧，你會點樣去俾意見佢咧？我其實過去三份報告書都有具體講噶啦，就香港到2041年確實係有32%嘅人口係65歲以上。人口老化嚇，人口壽命好長，再加埋嗰個出生率真係好低。咁我覺得短期措施你話輸入外勞、引入精英，咁呢啲都係短期措施啦。但係呢個永遠唔會係長期，你唔一社會。 冇可能長期靠引入外勞去維持㗎嘛，我覺得其實都係要解決就係點樣令到年紀大嘅人，如果佢有能力、有意願嘅，可以繼續有機會做嘢。 但教早時他們的說法很奇怪，就是說我們要幫一下人工受孕，人工受孕當然這些科技業接觸會有少許影響，但這不是關鍵問題，關鍵問題始終是我們整體生育環境相對惡劣，早幾年也有調查做過，最令人不敢生小孩，個人責任很重，住屋很擠迫，你計算一下，就算沒有電視廣告，400萬養大一個小孩 折半都是一個很大壓力。其實鍾健華你提到生育的問題，你提到環境，我想香港有兩大問題，第一就是住的擠迫和貴，你這麼貴，我要供樓，我要自己，結婚都不敢結，結完就不敢生，好了，稍微夠膽結婚了，夠膽生孩子了， 你要生完怎麼樣，工作時間又長，家庭生活又少，整個社會的政策，人口的增長，你是要靠這個人口，我們現有的人對這個社會，對整體是有一種衝動以及一個衝勁來去配合，香港完全沒有這個環境，我很贊同你剛才所說的，鍾健華。 其實昨天林鄭月娥也有提到少少，就是北歐做法，新加坡做法，我覺得最失望的就是那些人取義地說人家的方法不行，我家鄉區不可行，你想想新加坡在林鬆做總理的時候，二十多年了已經，就已經配合那些移花紅、華人政策，到了新界不斷加碼，買樓有折扣，你可以用醫療儲蓄的錢來幫助你產前檢查或者健康開支，用了很多方法，其實他們基本上能夠令到他們的生育率基本上平穩下來。 他們現在甚至有個小孩生兒子，生到第三個，你可以用比較高的購買組屋，可以選樓才可以選大屋，優先，你肯跟新加坡一樣，你肯跟父母住在附近，你又肯生到第三個兒子，父母會幫你照顧，他有比一個很高的折扣，你可以 鼓勵你這樣做，我覺得這些就是人家對自己的判斷是有信心，對短期的效果不介意，追求一個長遠的影響，這些就是我所謂的施政的決心，但香港政府就很明顯沒有這種決心。澳洲我聽朋友說，如果媽媽肯懷孕生小孩，然後她可以呢 公司要留下個位給他，然後他還可以在家照顧子女，政府有津貼給他，有補貼。很多地方都有，譬如你舉個例子，你在挪威，挪威現在他那個有薪產假是49個星期，49個星期，你被那些張宇人聽到，他就哈哈哈哈跟你就 <咳>接著就說香港你想拖垮香港做福利社會嗎？福利主義嗎？不過我要告訴商家人，香港距離福利主義，大佬真的遠得不得了。喂，鍾健華想跟你談第二個課題，就是單程證的問題，只有四頁紙，但是單程證的計劃，如果香港特區政府 完全沒有能量跟中央在這些問題上咬手瓜，給一些意見也好，甚至有些影響力也好，

我們都聯邦事實,92年到現在已經20年,20年都沒有增加過這個配額。所以我會覺得都是有困難。不過反而問題就是現在分配的法律是否真的像林鄭月娥說得那麼公平、那麼公開、那麼透明呢?這個才是事實。多少是真真正正的家庭團聚,還是有後面有些特別的安排?沒錯啦。其實現在你在國內要求他 給予權利,觸動了很多地方官僚的利益,其實是有相當多的利益和貪腐的元素在裏面,所以這才是關鍵問題,不過我又覺得單程證的問題事實上是難動的,我覺得 家庭團聚都是一個值得我們給個優先考慮的理由。當然我提這個問題不是表示我反對家庭團聚,這個絕對不應該。但是完全香港沒有任何的主導權或者配合。 不是,他跟司長不是這樣說的,他跟你討論的,沒有啊,哪有啊,單程證,這個單程證是沒得搞的,你看到政府自己都不敢碰。不如觸及第三個問題,就是外勞問題,阿忠劍說,你怎樣看,剛才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到我說的安老院的助理那種質素和開始的問題浮現。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到我說,因為有些個案,助理很多時候問老人家的家屬借錢,甚至明是拿利是,你不給一些額外優惠我,你爸、你公、你婆就沒什麼好,相信你明白,為什麼啦,這一類。 你就明白其實現在整個人口老化和安老院缺乏一些基層的員工帶來的問題可能是很深遠的，那你怎樣看這個問題呢？其實安老院的問題，簡單說，當然現在的問題確實是有勞工短缺的問題，這個是真的，很多工作之前也都說過給你聽。不過 不如有很多希望政府給輸入外勞,給輸入外勞就不夠人手,但是很多人真的要安老院,那些人沒有將就一下,繼續下去,這個是一個惡性循環,這個都是整個政府在長期管理政策,以至退休保障政策太遲,亦都受到現在不願意起步的原因,是一個結果。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政府很僵化在收費上,特別是買位,如果你家人想加錢去令服務提升,他又不准的,是不是? 是啊,很多限制的,現在。所以就是,如果你整個人口政策,你都明白,既然老化的問題這麼開始的嚴重,其實不是今天看到的。正如鍾建華你剛才說,退休保障這個問題,完全現在連諮詢的時間表, 完全都不肯去透露,甚至根本你,所以昨天周永新教授也提到,這份諮詢文件只見樹木,就不見樹林。周永新教授也是半個建制,沒有方向的話,你是不是都是跟周教授一樣的評價呢,如果給你作一個比較看法。 已經重重複複說過三次的問題 方向性的事情給大家談，大家有什麼憂慮，事故想想，但是決定應該是這樣討論，而不是再問一些開放式的問題。似乎唯一的就是數目字的補充和更新，以前經常說2031年多人口老化，現在說到2041年，說多10年，然後告訴他們，到時候勞動人口怎樣，是多少人，1000人，多少人工，多少人加，嚇我們。 其實2041年的《Population》的人口預算在兩年前已經出了，去年林翠麟的報告書就沒有用到，所以一蟹不如一蟹，我只可以這樣說，多謝鍾劍華接受我們訪問，有空再找你聊一聊，好嗎？謝謝，多謝。另外有一個課題，在這個人口政策，其實一個社會應不應該你要去估計10年後、20年後，我們的環境、我們的制度、我們的資源只可以容許多少人來去作為一個指標？你意思是人口設一個上限、封頂？你覺不覺得需要呢？ 不用吧？不是，我不是，我指這麼看。你知道當年曾蔭權就說不夠，我們要多些人才成為一個大都會。我意思不是說什麼上不上限，而是你，譬如林特首，你一天你做了特首，你想想如果你只是特首，你面對這個問題，香港就是你的，你就是你，你是特首，大哥。那你想想。 香港的發展今天750萬人，我們有的資源就是這麼多，10年後可能是750萬或700萬甚至800萬，接著900萬，你要去forecast未來10年20年我們的經濟的增長，我們人口的勞動力，我覺得 我印象中日本和韓國，特別南韓，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用這個方式，他真的會定出，究竟，他不是說定上限的，他估計，我估計我們的人10年後有多少人，如果不夠人，猛那麼鼓勵生育。 太過強烈的社會規劃成為社會計劃，就好像不是一個資本自由社會，但是某程度上你是要有一些計劃，人口的政策，說明人口政策，你自己都沒有一個意念或者估計的，那怎麼規劃？我就拋這個問題給大家一起想一下，1831、138，當林毓華你做了特首，你一定要想的。我不用想的，你知道我會怎麼回答？是的。 很多顧問叫那些智庫交通顧問，鄭顧問，單程證由內地人進入香港是基本法有所規定的，大家可以看到自回歸以來透過單程證有罪來香港是一共78萬4千名新來港人士。本人 事實上是一方面感到非常痛心，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為何今時今日作這個決定呢？而且是用行會做擋箭牌。我覺得完全是人民和人民之間的聯繫是光明正大的，我們覺得台灣人他有什麼政治信念，我們都應該接觸。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9點13分，林伯，我們回到港元人口政策，當然回到公民廣場看電視了。剛才我就剩了幾句，就說今晚會有迫爆政總，他們最多就留到明天星期日，由毛孟靜和一眾立法會議員舉行的集會。 工會聲稱不會參加，你如果聽到這樣，你會覺得何解兩個字。我看到今天有一份報紙說黃維基終於說葡萄了，明晚他會出現， 在公民廣場，明天也會出現，聽下午，在公民廣場，明天星期日才是毛孟靜節目，明天星期日才是毛孟靜節目。我看到今天 黃維基是有公開活動和論壇的。今天有個學術論壇，不過現在我們電話旁邊首先找了代表立法會資訊科技界的議員莫乃光。莫乃光早晨，早晨，早晨，喂，我看到報紙上報導關於你今日在立法會的內會準備提出用特權法來去拿文件這個議案，是不是？沒錯。似乎有一些曙光，因為你泛民27票， 如果拿多8票，33票，多個半數，就有機會通過。你可不可以講講你這個樂觀的情緒是怎樣呢？我就不敢說樂觀，因為其實你說到38票，不過其實未必需要那麼多票， 在席只是超過一半，不知道有沒有人失蹤，有人炸通通也可以。 其實事實上都有些預早安排的情況會出現，我們泛民都最少就少了一個，有一位都要外遊，所以就沒辦法。那個是誰？何秀蘭，因為他要去台灣參加同志的遊行一眾工作。所以這些數很難計，一計是很敏的。還有我有一些假設，那個假設就是自由黨5票會支持，我一直都是跟自由黨聯絡的，其實很坦白說，他們是贊成拿文件，但仍然有很多顧慮， 有些保留。 由行會文件就不想碰，雖然我們口頭上 你見到幾天的說法，幾位其他黨派的泛民議員都出來說，我們願意就算你叫這個做妥協也好，我先拿了那些最基層的，即是廣管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文件看了先，我們都是願意的，不然我根本就沒機會過到。但是他們還是在字眼那裡，我昨天一直跟他們談，還是你跟誰談？田少啊？ 田北俊，他在我們這個節目早一兩天接受我們訪問，他的態度都差不多，他說成數高，他就很樂觀，希望跟建制泛民一起逼政府發3個牌聯署。但見他聯署那個已經觸礁了，已經觸礁了，因為建制殺了人。為什麼聯署那麼齊心呢？ 另外那個就是動，李卓人他們那個聯署當然立即齊心了，被爺爺看。所以你現在都覺得他根本都固左右而言他了，是不是？我想大家這樣看，今天這個內會這個，其實如果我們今天通過到，有好有不好的。好呢，當然我覺得好是多一點的，好是因為我們可以早點談。 30日有機會其實最後都還要大會主席去容許我們預告期可以縮短它擺上去30日下個星期三談否則的話其實我已經入了同時星期二是入了大會所以其實11月6日已經排了如果今天過了的話我就撤回11月6日的大會我覺得早點談是好的當然 但是當然可能有些建制派的朋友他又說你給多些時間我們看看會不會可以遊說多幾個你在大會那裡通過才有意思在這裡通過就當是吃球炸糊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用的但是當然你時間越拖有些變數到時有人就說會不會又入了個 司法覆核等等就會有可能有人彈弓手但我覺得那些文件現在就慘了立法會就不能看傳媒就真的傳來傳去不知道堅定留的不如我們傳召傳召這個報館給我們看不過這樣德哥與新聞自由明白當然不行莫乃光這樣 我自己希望就是一向這類的工作迫政府就範也好交代也好長久以來都是要裡應外合的議會裡面大家都不需要妄自菲薄就像西九那次你猜不到原來有些人靜靜雞都要動一下梁振英那次就愚蠢又過了我開始想著過不到但是外面 那次真的愚蠢沒有人想去通過所以你們都不要怕以為這次過不了就可能真的過不了好不如我想和你和堅持公義大聯盟我們可不可以兩個電話一起開議我們接觸到大聯盟的發言人楊志豪因為聽聞有報道說他們不會參與你星期日的集會我想大家一起可不可以總動員團結一下裡應外合的能量早晨楊志豪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電話旁邊也有立法會員莫乃光今天提出這個特權法楊先生首先我想問你們今晚的節目是如何以及何時會離開政總以及星期日的集會會不會參與由立法會員發起的集會這幾個問題和你討論一下首先說說今晚先 其實今晚我們一直在安排希望找多些不同的嘉賓今天主要我們都會有一些劇集的片段還有另一些精華員的分享 什麼劇集可不可以說來聽聽吸引一下我的聽眾 其實我們有很多劇集的但是因為劇集暫時未知因為他們還在讀我們現在這幾天每晚都是不斷讀然後將來其他東西所以那個就是他們還在搞所以如果他們還在搞第二個問題明天你們是不是留到明天現在因為之前我們上個星期所說給7天的時間 政府希望有個答覆暫時我們都是7天的當然接下來這一兩天會發生什麼事因為每天都發生很多不同的事看看今天會不會有什麼特別新的消息今天的新消息將會可能是下午立法會他們的特權法的投票莫乃光剛才也提過你們會不會星期日留守到星期日 來配合立法會員發起的集會聽報道就說你們不會其實最新的消息是會不會呢現在我們還在談因為其實你也知道我們一個星期裡面都好做這件事都很消耗很多同事都很累但當然我們盡量想希望支持的要看看同事本身我之前也說過其實同事留不留在這裡都要看看他們自己實際的意願因為說真的其實我們 我們不是學生放暑假可以放假，我們需要自己的工作，需要照顧家，所以也要看同事自己的意願，然後情況會怎樣。今晚有一個外國嘉賓是吧？是啊，沒錯，他是透過什麼方法跟你們聯繫，然後他是自知來的話？是啊，沒錯，其實都很感動，因為 我們之前用This is my dream 倫敦奧運那首歌之前用它來做我們開台的一首插曲，原唱者他就在倫敦都看到我們這個新聞 經過Facebook聯絡上之後 他都說他本來今星期有事情做不得閒，後來推了，就說一會兒飛過來了，行公義。但莫乃光在這裡，你跟楊先生說說，跟我們說說星期日你們的集會又是如何的呢？ 礼拜日的集会我就不是完全清楚流程是怎样，因为是毛孟靜议员那边是安排的，我理解就好像是3点钟下午开始的，其他详情我就其实但你立法会议员都有部分相当多的参与，我的委员都说会到时会出席去支持的，当然我希望港市有些员工在都会 我想下去就是今天星期一下午下午那個內會委員會裏面那個投票，無論是通過到還是通過不到，其實那個都未完結的，因為其實還要去大會的，現在的分別就是今天通過到，我們就很希望30號下個星期三去大會，通過不到就原定計劃，就11月6號才去到大會，即是大會才最重要，今天過了那個內會，所以過不到也沒什麼所謂，也還有下一次，好像鄭家富說的，一個不小心按居居，我們放不到的話，11月6號，因為你真的不知道這兩個星期可以是壞的一個政治的轉變，有可能是你不知道的，所以希望員工都知道兩個星期都繼續去支持我們，發動就算不在廣場裡面，用電郵去炸那班的建制派議員也好，不求他們怎樣，甚至我看到 這方面的比議員的精神壓力就少很多，但是當然是大家都集中活動在廣場，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所以其實我們覺得一直以來楊先生，我算我這樣去形容你們這個運動，很多時候就似乎很刻意地去迴避和一些政治上有關的團體、人物等等。 其實我自己希望楊志豪你和戴聯盟去談一談，這一兩天其實可以是很關鍵的，我想你們都知道，譬如今天下午希望各個議員都幫忙，如果想議員幫你手，其實議員不是只是幫你手，要互相呼應的，如果莫乃光今天內會真的過了 政府有壓力的，星期三大會投票的，雖然分組點票機會過機會不大，但是我們政府一定覺得是很擔心，這幾天你們更加不應該離開，這個是很重要，甚至我看到楊志豪是不是有人開始報紙就說你們大聯盟裡面的左翼，年輕一班的同僚就開始想絕食，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事呢？ 那就沒有，我們一直都沒有考慮的，因為楊志豪說我聽到你說這句，這句我有點落寞，我以為真的暫時還沒找到人，不是，是這樣說，因為我們都跟同事說注意自己身體，但是新聞好像有這樣的報導，楊志豪，我看到蘋果有這樣的報導，我其實沒看過，因為我這幾天打電話長期處於 低水平，差距差不入，不停有電話，又差距差不入的電話。所以楊志浩不如這樣，跟莫乃光我們女應外合，我們今天找到你兩位來，不如各自用你們的角色呼籲一下，究竟我們香港人今晚迫爆政總之後，跟著我們的後著議會怎樣做，我給莫乃光你說先。 好啊，我想市民要看到這件事，袁工有他們的一個訴求，其實我們也是整個香港人的一個運動，袁工他們可能即使要離開廣場這個駐守，但是我相信仍然有其他市民會接力去做，我想大家你叫做女應外合也好，這個都是一個長期的戰爭，因為大家都看到你就算11月6日我們講了兩個半星期的時間，其實那個才11月6日或者 我都是預計一個最壞的打算，幸好做一個星期，但是其實真的我們這兩個星期不要令那個熱情要減強，這方面我們都看到員工其實在這方面工會、藝員等等他們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在這方面他們可以鼓動我們的人心，所以希望他們都繼續支持。沒錯，楊志豪。 我在這裏希望各位議員眼睛雪亮的，在這幾天大家都很清楚這件事是怎樣的，但是怎樣才可以令政府公開這件事，就要靠各位議員幫忙通過這個法案，令到這個事件的真相得到彰顯。 我們都希望正如莫乃光所說，這個可能去到 11月6日前前後後都要有群眾的力量是彰顯出來，讓政府得到這些壓力才行，否則的話這件事又靜悄悄過去，我們覺得這樣真的很失望。好吧，喂，麻煩兩位，麻煩兩位，我們林伯9點半過後我們都可以接收一下聽眾電話，還有可以看看現場有什麼情況，今晚我們繼續有現場直播， D100就繼續行公義，D100視像直播電台， D100視像直播電台， 你看到我的，這就是我的宣傳的方向， D100視像直播電台， 你看到我的。 聽新聞， 单程证由内地人进入香港是基本法有所规定的，大家可以看到自回归以来，透过单程证有罪来香港是一共784000名新来港人士。本人事实上是一方面感到非常痛心，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为什么今时今日作这样的决定呢？而且是用行会做挡箭牌。 我觉得完全是人民和人民之间的联系是光明正大的，我们觉得台湾人他有什么政治信念，我们都应该接触。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9點40分，D100。哇，你跳得這麼快的。 你又是你教我，不是9點39分。加點39分。有時人希望真是時光飛逝。跑得快點。跑得快點，9點39分。D100視像直播電台，你看到我的。要記得廣眾要大班話，是全球的華人社區廣播。 不過這樣， 今天講了幾個話題，人口老化和人口政策的問題，電視牌照的風波，有一件事都不得不講，就是這個易小玲口中的這個總統，即是究竟是誰？這個總統，這個菲律賓總統，無賴來的，這個我真的覺得你都沒什麼用錯詞。 你某程度上如果菲律賓政府已經去到一個完全以這個總統為首 有那些合約就繼續先,你要簽新合約 所謂這麼經典的總統在那裡也是廿萬也是選民選出來的那些選民一定會用很多的壓力給他你沒辦法不是做這一步的你問我我覺得真的當然不是現在叫那些做的那些叫走當然不會說現在你做的那些叫走當然不會說現在叫那些做的那些叫走當然不會說現在叫那些做的那些叫走但你不再發新的簽證你一定對他們有影響但政府遲遲這裡的舉報都是硬是故左右言他 又在這裡選頭驚鬼的選尾驚賊好了聽眾林先生早晨你好早晨因為我都打了幾次來的我只是覺得如果香港XC的TV那班員工一定要做些地絕食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即是你認為應該激一點是不是是啊一定的為什麼呢我們可以 用人民的力量的時候為什麼我們不用人民的力量呢沒錯如果我們激一點一定會越來越多每個星期都迫爆政總每個星期都遊行如果你絕食一定很多人同情林先生你留意到剛才你橫定都炒了幾百人你不爭在你有些可以輪流去做的嘛你 一定有市民參加的當這個情景去到上映國教一樣你越來越多人不是越來越少人你做一些行動不是為一個人是整個社會的關係每一件事都是息息相關的林先生我前晚在會場8時15分我也有跟他們現場的朋友我都有跟他們分享一件事但可能很不適合聽我就說我是既羨慕又妒忌 當時香港的人比較單純一點當時不是共產黨管 那個大氣電波都是很多人會播的，但是多人播沒用的，那些人醒覺嘛。還有一個呢，我當時也是這個員工的一位代表，你會作為一個聯絡人、統籌，你是很煩的，一直有些人就說，喂，我們繼續上街，有些人就說，好啊，你去啊，這樣。 大家一起聚集來談的時候有班代表，我們都是透過不同的小組去聯繫人，好了，離開的人就熱情激烈，可能到行動的話都不知道去哪裡。你們兩位林先生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一個各自各講的，你們兩個，你說你是你，我是我的，因為這些事，是不是？好了，多謝你林先生，多謝你臨時中親會。 各自表述，各自表述，接著有鄺小姐，你好，鄺小姐你好，你好鄺小姐，聽到啊，聽到，很清楚，因為我剛才都聽到那位楊先生說，但是那天我也有林毓華那天我有到的，當時聽到有一位80後青年人說，他說你們員工離開我都會留守，我聽見這一 我又覺得很感動，因為我想先生這樣說，我覺得他們問他一些他才說一些，根本完全都沒有自己一個大綱，他又真的怎麼做，我就是覺得有很多事情你沒想著，我們個個去支持你，但是我支持什麼呢，你們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支持我的，如果我不站出來，那些人支持我呢，如果他真的由原來傾日星期日的話，他真的離開這個政黨，我真的發覺就是說，我想都不會發個牌給他，我想告訴他們，他們那班香港電視那班人，我們是很支持他，我快要碰到一個電視，想著迎接他們的新節目，接著我以前我自己是別在一個電視迷來的，我一開門入屋第一件事就開電視了，那這個習慣，因為沒有東西看，那這個政治委我真的覺得垃圾來的， 即是很反智， 我看他我就關機了，現在更不用見他，是啊，我覺得我希望他們的員工呢，真的要聽一聽大家的意見呢，其實是為什 他們證實一下他們如果不站出來我想反正都是潑了出去鄺小姐你聽到我剛才訪問楊志豪和莫乃光我有去到兩點的時候有兩個觀點我是比較不太開心第一就是莫乃光講到呢 其實去年我們DBC是用群眾然後用我們的台呼籲群眾去電郵去不斷令官員、議員明白這件事今年小貓三幾隻雖然廣場裏面仍然是比較熱烈不過這也奇怪了今次在召集人方面<咳> 那個是Facebook發生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就很明顯開始有些群眾就感覺到好像鄺小姐你的感覺就是說好像我在幫你你好像不太穿甚至你好像不太想我們用這些方法好像覺得我們政治化又不喜歡兼且說星期日的集會你聲明說不去剛才我問他他就沒有說不去不過還未談定但是報章真的是這樣寫所以我想澄清希望他們能夠改變 另外第二鄺小姐你問你記得是不是有人絕食啊他好像怕到不是不是沒有大哥我正想聽到另外一個版本是啊是啊我們在考慮這才是運動的延續對不對因為我們已經覺得很不開心因為如果你是有份工的你老闆都會原諒你如果我是沒有份工的我畫面都沒有份工我們真的說 我們就要撥出去因為我們沒有工作還有鄺小姐不只是工的問題一位神功就二位弟子是為香港的一個廣播的一個事業和一個自由 資訊和娛樂的空間來去做事好嗎多謝你鄺小姐好嗎多謝了接著有位余先生想談談安老院的問題余先生你好余先生你好請說林博其實安老院的問題一向都存在社署上訴他做的但是討論的觀點不多所以請你講講你聽到的版本有如何 大部份老人家只靠中門去給院費院費用中門去支餐大概只有四千多五個五千元但是那些私營的他就先扣了自己的利潤所以實質他用下去的老人家是沒有那麼不是全額即是說你給那個老人家家人或者私底下自己給多少錢那你就吃一些鮮肉如果你不是的他們有另外一批肉的那些我們叫做捉囉豬肉真可憐 社署只是講求質量即是那個份量量就沒有不看質量營養那些不看你吃到你高血壓那些是醫生的問題不是安老院的問題你比較足夠份量的食物有時他們不夠尿片報紙來就做都有真可憐但他沒有違反安老院條例安老院一向那個 政策執行因為社署對於安老院是很寬鬆的幾年前有一宗餵食屍他都沒有根據安老院條例去檢控那間安老院所以這個剛才我都說余先生現在還有沒有綁住長者還有沒有這些情況捆綁住他們有沒有當然有因為他不夠人口說粗口真的沒辦法我認同你這個感覺余先生 這個問題你是行內可以這樣說你覺得社署我們怎樣去給社署壓力和要求社署有什麼大的改革因為立法會都談過很多次因為社署我們看到他不斷用警告再三警告再加警告他檢控他要承受的風險 我等他上法庭一定扔牌那些社署的幫板就要背回他要找幫老人家找宿位的責任一間安老院少起上來都有三四個人其實最大的核心問題就是資源不夠令到社署有些人做36不如我不做了做少一點做少就錯少做多就錯多 歸空幾年了他們都是住老人院的我想我父母歸空幾年了他們都是住老人院的我的父母陪他們的時間都頗長譬如我的父母我買一些新的內衣花牌棉質的底衫給他們 那些好東西來的 花 回來就寫了很大的字他的名字回來就給了舊東西即是被人偷換了是嗎是的換了的那些內褲心的像我媽媽那樣換回那些舊的那些回來就沒有了穿一次而已穿完第二次洗完就沒有了那些如果那些人去探望他 態度很好的姑娘但是走了就不是那麼好的了如果他說要勒債的錢或者借錢的那些家人那些借了給他就對你的老人家好不會的借完都是這樣的而且吃的東西都好像垃圾那樣的 親人那些哪間老人院有這樣的情形就叫公佈還有要跟老人家說有這樣的事發生不要不跟老人家說要跟他說還有跟老人家說家裡的事誰仔女做什麼不要跟那些姐姐那些人說那麼多 我們就著這100我們都可以鼓勵大家這些個案要拿出來拿得多少就拿出來然後我們就找一些議員找一些官員不過你正視怎樣解決或者記者放蛇怎樣跟進最重要是這樣麻煩你陳先生你好陳先生你好請說你想說什麼是的關於人口政策那裡的是好啊 我就覺得其實根本政府是沒有心去解決這個問題他也不覺得我們現在香港所面對的問題是一個問題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其實他根本不是移民是殖民你明白嗎移民是打算貢獻香港的你那班移民所謂移民 現在的問題就不是搬另外一群人口過來香港是殖民接著進來就不是打算貢獻香港拿什麼拿資源我自己覺得我看到的問題就是這樣當他們欣賞到香港的好處 認識我們是心價值的時候不同的到時就不同了其實我自己這樣看我明白社會上確實有不少人覺得這些新移民可能是跟我們香港人在爭資源但亦有一種說法我們要小心處理的就是究竟這班人對香港日後的發展的貢獻是如何我們覺得除了家庭團聚我們當然是支持的但是整體我覺得人口政策既然你單程證有社會上這麼多的衝擊是要攤開來令到好像陳先生你這些憂慮的人 都要明白我們香港是要共同要配合我們很多人都是移民下來的喂陳先生因為你沒有三後面的電話聽著你這裡下次再跟你談因為時間都差不多我們今天都沒有機會講這個全版的廣告起碼我看了兩份報紙有標題是這樣如果不力爭普選 香港明天會怎樣有很多問題一爭一亮更差的可以想像還是天會掉下來更好的明天呢我相信當然最近佔中的討論被電視牌照掩蓋不過其實都是差不多的一種群眾的運動 今晚我們D100繼續在政府總部全程直播 D100視像直播電台 齊齊逼爆公民廣場沒錯不過逼爆公民廣場之後我們再三呼籲我們香港電視的員工不要那麼快離場 希望他們繼續在星期日參加集會如果下星期三立法會大會討論希望能夠堅持到星期三堅持不到希望在11月6日莫乃光會再一次在立法會又有大會辯論究竟是否應該拿特權法希望大家繼續以公民廣場為一個重點我也是有一個良好的意願好像劉南光那樣的藝員或者員工 是會出錯的要絕食去作為還有剛才我們對老人院的個案我都要呼籲大家給一些資料我們我覺得這是長遠去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大家的幫助一起合力逼社署做好一點拜拜 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義浩連敏 D100 大聲台還聲於你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